It's 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以下节目为广告时间。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双十二购物狂欢节开始了，新老客户来电订购92折优惠，订购同款商品第二件9折优惠，新用户首次订购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双十二，本年度最后一个狂欢节，错过了再等一年哟。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丁立彪，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张经理。张经理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实际上中国人的吃饭哈、是离不开油的， 对， 可以说一天三顿都要炒菜吗？炒菜就要搁油、那么吃什么样的油呢？现在人们呢真的是心有余悸啊。 没错，因为现在大家都到了谈油色变的地步了、感觉身体的很多问题都是和这个油摄入过多或吃不对是有关的。 对， 我们身体主要摄入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哈和不饱和脂肪酸是主要两种，其中呢我们平时食用的这个花生油，它里边的饱和脂肪酸呢是高达了20%左右。很多人就是对这个饱和脂肪酸可能没什么概念，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吧，就说我们身体的很多垃圾的油脂其实都是饱和脂肪酸在身体里边停留的太多了、所以呢你摄入过多反而对身体产生了很多的负担，造成了一些垃圾油脂的堆积。那很多人呢也会去选择一些健康的，像这个茶油，它的这个脂肪酸的比例还是比较均衡，但是呢大家会发现它里边一些这种对身体垃圾溶解比较好的一些这种油脂呢反而含量会非常少。而且现在很多人会去选择什么橄榄油，所以这也是在国外非常这个健康的一种食用油了。但是大家也会发现这个里边它主要的是含有一种物质叫油酸，它呢首先它不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一些这种负担，但是如果你身体已经有些垃圾油脂了，这个物质它也不会给你做到一个清理。所以呢到底吃什么油才能对身体真正的健康， 是 大家都是很迷茫的。 没错，实际上无论是调和油、花生油、大豆油还是色拉油等等等等吧，像这些油呢确实是各有利弊哈。 对， 里边呢只是说它有利的和不利的东西呢看怎么来去比较了。那相对来讲呢，现在人们觉得好像健康的油脂像橄榄油啊等等呢还是比较这个大家看重的。 对， 但实际上橄榄油呢确实它好， 对，它比较中立， 对， 它不会给你带来问题。 凉拌的话会更好一些，煎炒烹炸可能并不是它的强项。 对，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好像有一种油脂，尤其是中粮出的这个新疆红花籽油，一下就凸显出来了。 没错，因为这不是我们说的，因为它是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农组织，包括这个红花大会共同推荐的一款健康用油，在国外它已经是一种高档的这个健康食用油了。为什么它能够有这么高的一个地位？就是因为它里边含有一种物质，叫不饱和脂肪酸，叫亚油酸。这个物质啊，它是我们人体必须的，但是呢，我们人体不能合成，必须是外界来进行供给。而亚油酸它是干嘛的呢？刚才也提到有些垃圾油脂，它就是帮你去溶解这些垃圾油脂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像我们女士朋友化妆，很多人都说我用水去卸妆那是卸不掉的， 对， 必须要用卸妆油才能卸妆。所以说我们的原理就是好油去溶解这些坏油，用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去溶解这些坏的啊不好的一些垃圾的油脂。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红花籽油当中的它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高， 没错， 而且呢亚油酸也非常高哈， 对， 所以它可以把体内的一些垃圾呢给它这个中和，然后呢排出体外， 对， 这点是非常好的。 对，那么它高达多少呢？这个亚油酸在红花籽油中的这个比例高达了78%以上， 哦，非常高。 没错，而这个呢，足够使我们的身体一些垃圾油脂进行溶解了。但是大家一定要长期去坚持使用到它。 说到红花籽油真的是非常好哈，但是呢现在市面上它的这个价格呢还是比较贵的， 对， 物以稀为贵吧， 对， 所以很多人看到这样的价格呢也就 望而却步了。 没错，因为它的产量少啊，目前在世界上它的核心产区就在我们的中国新疆塔城。红花籽啊，它在这个地区这个生长的是因为它当地的这个独特的气候条件，包括日照都非常的符合。而且我们也发现啊，就红花籽的生长地区就在新疆地区，人们的这个健康状况都非常好。那当地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蔬菜呀、水果其实供应并不 相对比较少， 对，往往是吃肉啊、羊肉啊、喝酒啊什么的会更多一些。但这些都是在我们生活中很忌讳的。可他们的身体健康普遍的都非常好，也和他们当地这种饮食食用油的习惯是息息相关的。 对，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新疆塔城的红花籽油。 没错， 而且是中粮这个品牌的。那对于中粮这个大的品牌呢，大家是比较熟悉的哈。他们的很多产品呢，在市面上都是非常火爆的。 对，你看像蒙牛、长城葡萄酒、福临门五谷道场、中茶，都是响当当的名号，这都是属于中粮。而且中粮呢，它和我们新中国伟大的母亲是同岁的，而且它又是世界500强企业，所以它的这个生产工艺也好，它的原料也好，都是很严格。它说到这个工艺的话呢，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中粮红花籽油，其实它的这个提取是冷榨物理提取方式，这个能保留到它里边的一个营养价值，而且呢里边不添加像很多的一些花生油在提取的时候用的一些化学的工艺，所以能保证它的这种健康程度，今天我们吃的每一口都是非常纯正的。 好的，那今天呢为大家来线上的这个组合呢，应该说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哈。我们的主品呢是中粮新疆红花籽油啊，400毫升一瓶，咱们呢是给大家2箱，那么1箱是4瓶，这就是8瓶了。 对，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今天咱们还要给大家更大的一个优惠。 是的，说到这个呢，很多人到超市你去买的话，说句实话，很少有说食用油我做到5折的。不过今天呢，我先给大家做的一个是买1箱送1箱，我们1箱的市场售价是399元，今天就相当于市场价的5折了。但是因为我们是马上快到年底了，很多走亲访友，我们也想给大家做一个回馈，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这个原油买1箱送1箱的这个基础上，直接再次翻倍，等于直接拿回去4大箱，16瓶的红花籽油， 对， 市场价值是1596了，今天还是399元，所以这个组合价值真的特别合适。 那么市面上的1596，那今天呢我们399您就可以拿走，所以呢咱们可以说是特价秒杀。那么这个价格呢只有在节目期间可以享受到哈，所以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今天呢为大家献上的是来自于新疆塔城的中粮新疆红花籽油。这个健康组合啊，里边呢咱们是这样，原定的呢是买1箱赠1箱， 对， 那么1箱呢是4瓶，那么2箱的话就是8瓶，那每一瓶呢是400毫升啊。那在今天节目期间，我们在原样再给大家买1箱赠1箱，那么一共呢咱们是 16瓶4箱 啊，16瓶4箱，那市面上的要1596，但是今天呢我们399您就可以拿走了，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吃油啊，吃不好的油对身体的影响真的非常大。 没错，因为我们平时啊摄入的一些食用油中，包括花生油也好，大豆油也好，它的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这个物质啊在身体里边，如果它代谢不出去，就会在身体里沉淀下来，形成一些垃圾的油脂，从而导致一些问题。你看，像为什么一到秋冬季节，很多人身体就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那包括像早上起来头昏昏沉沉的，早是觉得身上没劲儿，那包括这个手脚感觉有点发肿，甚至发麻，还有一些人呢会感觉这个心口老是闷闷的，一口气儿感觉老是上不来。那也有一些人呢会感觉这个身体啊有一半觉得是不太灵活。如果你还觉得哎我身体其他没问题，那你可以伸出舌头来再自己进行自测一下，看你的舌头是不是歪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说明你身体里的垃圾油脂非常多，如果你不注意，它在你身体里边形成一些这种拥堵，如果你再不注意往下继续发展，那么有可能就直接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安全。 对，其实这些都不是耸人听闻哈。确实吃不好的油脂，而且呢大量的吃这样的油的话，对人的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没错， 因此现在很多人都注意呢用油的健康了。 对呀，你看现在很多的一些国家都在用一些健康的高档的食用油，其中就包括了这个红花籽油。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农组织包括红花大会共同推荐的一款健康用油。 对， 而且红花籽油呢它用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方便，煎炒烹炸都 都可以，而且别的油做不到的它也可以做到，就是可以直接摄入里边， 直接喝都可以吗？ 没错，别的油大家千万不要去尝试啊，因为别的油都要是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而红花籽油中呢主要的脂肪酸是亚油酸，这是我们人体必需的脂肪酸，自己无法合成，是外界进行供给的。而红花籽油中亚油酸的含量是高达了78%以上，所以它的纯度非常的高。那平时呢，早上你可以空腹来喝一口，对着蜂蜜喝一口，或者是对着酸奶来喝，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呢又方便。如果你平时觉得哎呀光喝油我这个喝不下去呢，没关系，你可以直接在炒菜的时候加入我们的红花籽油。你今天这三盘菜有一盘菜是红花籽油炒的，那么就对于我们身体的垃圾油脂的清除都有非常的帮助。 对，那么红花籽油呢，不仅在平时炒菜的时候呢煎炒烹炸都是可以的，而且凉拌也是非常好的哈，因为它口味比较清新。 对， 另外刚才您说了，为了身体呢，咱也可以口服红花籽油，当然可以小小的喝一口啊，说对身体非常有好处。另外比如说冲调红花籽油也是可以的哈， 没错， 里边搁点蜂蜜啊，你爱吃的一些味道跟它冲调在一起，然后喝一小勺也可以，是吧？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这个红花籽油呢，大家在这个平时炒菜的时候啊，也不用担心它的这个冒烟起烟对身体不好，因为我们的烟点高达200多度，所以它的营养物质非常的稳定，大家在炒菜的时候啊，它也是非常适合的。 是的，好的，那今天呢为大家来献上的就是这么好的油啊，来自于中粮新疆塔城的红花籽油，咱们是400毫升一瓶，那么一共是四箱16瓶，每瓶400毫升，那市面上的价格是1596，但是今天呢我们399您就可以拿走了。那么合一瓶呢真的是没多少钱哈， 没错，一瓶才20来块钱。 是的是的，那您就能够吃到这么好的油脂了。 对，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我看到它这个装潢啊也是非常讲究的哈，你像它这个400毫升一瓶可能也是满足了我们一般家用的时候，如果你一大瓶啊打开以后你用时间长了以后会氧化会哈了，当然这个400毫升的大小啊多少非常合适。 对，因为我们正好呢一瓶大概是一个家庭1星期的1周的食用量，所以能保证到它亚油酸的这个含量啊不被损害，而且呢我们今天这款食用油呢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又非常方便，像大桶的食用油我们还得倾倒，像这种呢我们很轻松的就可以拿出来，在炒菜的时候又非常方便。再说一下我们这款食用油和普通食用油的一个区别，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人体中饱和脂肪酸是不好的，而不饱和脂肪酸才是我们人体真正需要的。 对， 那怎么来进行检测？你也可以测一下花生油、大豆油也好，这些放到冰箱里5到10度它就凝固了，那些凝固的白色的其实就是饱和脂肪酸，而红花籽油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就是好的脂肪酸非常的多，它的凝固点能达到-10几度。 哦，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为什么推荐红花籽油，就是因为它里边这种亚油酸、不饱和脂肪酸对人体太有帮助了，我们应该去摄入到这种更好的健康的食用油。 对，我记住了，它的不饱和脂肪酸、亚油酸的含量非常高， 没错， 可以起到一个对人的身体呢有一个清扫的作用。 对，再举个例子呢，你看像现在我们说是身上如果你弄上了一些油脂，你用水肯定不能轻易洗掉，很多人啊就是高档的这种衣料送到洗衣店都会用汽油给它把这些身上的油脂给洗掉，所以说这也就是用好油去溶解坏油，把身体的这些垃圾油脂啊溶解掉之后，你的身体才能够畅通，你才能够健康。 对，所以在这里也提醒我们一些家庭，如果您真的经济水平能够承受的话呢，平时就吃这个红花籽油 对身体真的是非常好。但如果说呢您有一些困难也没关系，您用油啊一定花插着吃哈，家里呢预备点，比如什么橄榄油啊、红花籽油啊，甚至您平时日常吃的一些油脂都没问题，这样的话对身体呢还是有一定的改善作用的。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来自于新疆塔城的中粮新疆红花籽油，今天呢我们连主品在赠品一共给大家是4箱， 没错没错， 一共是4箱16瓶，4箱16瓶，那每瓶呢是400毫升，那市面上的这些要1596是吧？ 对， 但今天呢我们399，您拿走的是16瓶红花籽油，像这样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哈，只有我们这样的渠道可能够办到。 是的， 因为我们跟厂家呢已经合作很长时间了， 对， 合作也非常的愉快， 而且 因为到年底了咱们也想大的优惠给大家， 没错，而且您拿到的是中粮这个大品牌世界500强真正 正的是一个实力大企业。 是的，好的，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399，您拿走的是16瓶4箱新疆塔城的中粮红花籽油啊。那么市面上呢要1596，但是今天我们399您就可以拿走。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无论您家里自用，还是说您这个送礼啊等等的，真的是非常的好。 对，因为我们是4瓶一个礼箱，这礼箱呢是纸盒包装的，所以说提着也是很显档次，同时又是中粮的大品牌，人家拿到手之后，别的不说，一看这品牌就相信它 是一个好品质的产品。 好的，那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吧，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双十二购物狂欢节开始了，新老客户来电订购92折优惠，订购同款商品第二件9折优惠，新用户首次订购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双十二本年度最后一个狂欢节，错过了再等一年哟。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世鹏，世鹏你好。 周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依然是一直畅销热卖的明星商品，来自于阿尔蒂挪威进口的三文鱼，又好吃又特别的有营养。而唯一不一样的是，今天的组合力度是这么多年以来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今天的组合力度之大，真的是会让所有的听众朋友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欣喜。大家都知道，挪威进口的三文鱼这一罐在超市要卖到30多块钱，在以往的时候，我们为大家做到30罐，再额外加赠12罐，足足的42罐，已经非常超值、非常优惠了，在超市要卖到1200块钱。可是今天年终感恩回馈，所有的听众朋友，在此基础之上，再额外加赠10大罐，给您升级到足足的52大罐，价格不变，还是以前的299元，这个力度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大家一定要把握住。 是的，那今天是我们年末感恩回馈哈， 是 52罐加量了，但是不加价，依然是299元。所以呢，这个机会特别难得，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来，咱们再梳理一下，阿尔蒂这个品牌的挪威三文鱼罐头啊，一直是我们平台卖的非常好，那么大家对它也非常的关注。那么前些时候呢，我们曾经有一个组合是299元，给大家是42大罐哈， 是 也是卖的非常好，但是呢。一度是断货了， 是。 那么这回呢，咱们厂家呢又带货而来，也是为大家关注这个产品呢表示衷心的感谢。所以一个新的组合又出现了，咱们又加了10罐，在原来42罐的基础上，又加赠了香辣的三文鱼10罐，一共是52罐。但是我们的价格依然是299元。当然了，52罐在市面上的话要1000多块钱了， 是的。 所以呢，非常合算，赶快来拨打电话，这个机会真的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罐头食品，真的是非常方便哈。 确实如此。 你像家里边，比如说你工作累了，也不用的回去再这个炒菜做饭了哈。然后呢，你打开一盒，然后呢，你是做海鲜三文鱼面，你还是做海鲜泡饭啊，你还是做海鲜粥，你还是做海鲜沙拉等等的哈，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 哎，真的是非常方便，而且又好吃。关键是啊，我们选择罐头的时候，第一我们要看品牌。今天带给大家是阿尔蒂的大品牌，24年专业做出口，而且专业做罐头，在这个领域里非常非常的专业。第二个我们要看选材，阿尔蒂的罐头为什么受到大家的这么欢迎，而且一直以来畅销热卖？因为啊，我们的选材真的是优中选优，全部都是 来自于挪威进口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挪威啊是三文鱼非常好的产地，这个是全世界所公认的，因为那里啊靠近北极圈是没有任何污染的，而且海水非常的纯净。今天为大家打到的全都是200米以下深海的挪威进口的三文鱼，那个品质完全不一样。现在你会发现啊，打开我们整个罐头以后，整个是汤清无油的，没有那种油腻的感觉，而且你会发现它不像以往你买到的一些罐头是那种很细碎的东西在里面，而今天我们全都是完整的大块大块的三文鱼在里面。更为关键的是，你看那个三文鱼的品相真的是太好了，那个鱼皮啊，连着那个鱼肉中间还有那个鱼胶鱼冻，哇，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在里面啊，你再吃一下那个口感，哇，哎，非常非常的鲜嫩，那个肉质特别特别的细，你吃起来以后会觉得特别的可口，特别的爽滑。关键更好的是啊，你会发现哎，里面居然没有刺儿。所以说不管是小朋友呀还是老年人呀，你不用怕被刺儿卡到，吃起来都特别的方便，尽管大口大口都吃，吃到过瘾。 是的，所以石鹏说的我都是垂涎欲滴了，真的是非常的美味。那今天为大家来带来的就是阿尔蒂这个品牌的挪威三文鱼罐头，这个挪威三文鱼罐头也可以说阿尔蒂品牌当中的看家的产品了， 没错，这是 卖的非常好，王牌产品。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一共是52罐，那么以往呢，我们42罐卖到是299元，那今天我们又加赠了10罐香辣的三文鱼， 是 一共是52罐，那么依然是299元，是加量不加价，那合一罐也就是5块多钱， 对，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合算 了， 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来订购，不要错过时机。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像今天这个组合呢，价钱也非常的实惠，真的不要错过啊！ 真的不能错过，这个你知道吗？是我们合作4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只在年终感恩回馈，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而且大家都知道秋冬季节啊是特别适合来吃三文鱼的，因为我们说啊，你是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的，地下跑的不如水里游的，而水里游的不如深海里游的。因为啊，这个三文鱼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而且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DHA 跟 EPA， 这些都是其他肉类里面所没有的，但是对于我们人体来说确实非常非常好的，是我们人体所必需的一些营养元素。所以说平常我们要多吃一点，补充营养，补充能量。 对，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那今天的这个选材呢是来自于挪威的三文鱼，因为挪威的三文鱼在世界是非常有名，而且呢它靠近的北大西洋，那么它的三文鱼呢都是在寒冷彻骨的深海当中哈，所以呢这个肉质非常的干净啊，非常的健康，也非常的柔软哈，那么吃起来的话呢也非常的嫩滑，当然了营养美味是它的一个特质啊，而且一拉罐式的这样的开关一拉就开了，也非常的方便啊。像这样的三文鱼大家怎么能够不喜欢呢？ 真的是太方便了，你要们出去玩的时候呀，周末包括走亲访友的时候呀，你带上在火车上吃，包括送给亲朋好友，都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是的，那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阿尔蒂这个品牌的挪威三文鱼的罐头哈。那么以往呢咱们42罐卖到是299元，当然在市场上就更贵了，1000多块钱了。那今天呢我们又加赠了10罐香辣的，也就是52罐啊，再给大家的价钱呢依然是299元，所以这样的机会特别难得，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平时呢比如上班族啊工作忙了不想做饭了，咱们可以吃哈。那老年朋友呢有时候累了不想做饭了也可以吃。那么一些孩子们呢出去游玩了，或者说想补充一下营养了哈，想换换口味了，咱们也可以吃。因此家里真的要备一些这样好吃的罐头食品。关键呀，阿尔蒂的罐头食品呢它有一个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没错，今天向所有的听众朋友保证到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添加，让大家吃得更安全，吃得更健康，吃得更营养。而今天的价格我要再一次跟大家说啊，一定不要错过，因为今天的组合力度是4年以来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299块钱你能买到42罐。 对， 这个价格已经是走遍全国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吃不到了， 性价比非常高。 外面30多块钱一罐，42罐要花到1200块钱，可是今天年终回馈4年以来都没有出现过的力度，再额外加 从十大罐给您升级到足足的52大罐、 嗯、 这样的机会肯定是不可能多见的，4年来也就出现了这么一次，所以大家无论如何一定要把握住，而且今天我建议大家真的是两组订购更为合适。 是的，一定要在这年末感恩回馈的时候呢，享受这样的优惠哈。 是，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阿尔蒂这个品牌的挪威三味鱼的罐头。那么以往呢，咱们42罐呢卖的是299元，当然在市面上呢就要1000多块钱了。 是， 那今天呢，我们是加量不加价，依然是299元，再给您的加香辣的三文鱼10罐，一共是52罐。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他们做的这个三文鱼啊，真的是打开以后、嗯、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哈，而且没有任何的刺儿，老人呐、孩子啊都是可以吃。 听众朋友，今天的三文鱼品质一样的好，一样的有营养，而真的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组合力度，4年来都没有出现过一次，所以说无论如何，请您把握住。以前是42罐，而今天再加赠10大罐，升级到52大罐，299块钱，合下来每一罐才5块多。4年来第一次出现，也可能就这一次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把握住。 对，加量不加价啊，299元，52罐，既有酱香的，又有香辣的，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双十二购物狂欢节开始了，新老客户来电订购92折优惠，订购同款商品第二件9折优惠，新用户首次订购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双十二本年度最后一个狂欢节，错过了再等一年哟。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双十二购物狂欢节开始了。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张道真自学英语。 国博二十七岁男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最多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时间100多年前，地点意大利南部一家咖啡馆。 老板，来两杯咖啡，一杯给我，一杯代用。 好，给您，慢走。 谢谢。 老板，我很冷很饿，请问现在有代用咖啡吗？ 刚好有，给您， 谢谢。 代用咖啡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温暖的传统，付两杯咖啡的钱，把另一杯留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你不知道你的善意将去向何方，但你知道它始终在每一个人的指尖传递着，然后变成寒冷冬夜里的火苗，饥饿时的面包，摔倒时搀扶的手臂，哭泣时有力的拥抱。 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Say that I believe in love, don't make me feel ashamed.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Hablas inglés.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自学英语节目。今天是我们第23课的第二讲 Section B， 我们仍然和 Cindy 一起进行讨论。 Hi Cindy, glad you are here again. Oh great, thanks, glad to see you again too. Okay, listeners, let's look at page 235. We start with new words, as usual. New words, new page. 好，我们请 Cindy 给大家领读一遍单词。 Author, entitled, describe, amazing, accuracy, similarity, initial, speed, second, reach, exactly, predict. Thank you, Cindy.第一个作者 or author. Author. 我们学过一个词叫 writer. 这里的 author 和 writer 可以是通用的互换的。但有时候呢不能换。比如说我写了一篇文章 I'm the writer of this article. I am the writer of this article. 我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但是呢 author 呢一般指的什么呢正经的写出一本著作的人 Right A more serious、mm-hmm. author is more formal Author 比起那个 writer 呢更正式一些 OK The next one 题为名字是 Entitled Entitled 这是三部分构成的第一部分是 title T-I-T-L-E Title 这是一个名词我们都知道新的抬头怎么写就是开始其实 title 呢这个是音译出来的习惯用法 title 指的是题目 the title of the text 我们说课文的题目是什么呢 man and moon 这就是 title 作为名词 in en 加起来就把名词变成动词了这是一个习惯的组词的前缀 entitled就是变成了使它成为名字但是又加了 ed 这是第三部分过去分词的状态被动的 entitled 被命名为被叫做这就变成这样的用法了所以 entitled 就有这种从名到动到被动的状态 OK 我们再看下面的描述 描述 is describe describe describe or describe 都行这是最常用的描述一个东西 describe 记住它是我们有时候说 description 那是名词这个是动词惊人的 amazing amazing 令人惊奇的令人惊讶的 amazing it is amazing to know that Cindy can dance very good ballet Oh, thank you. 我们很 I don't think it's that amazing. It is. You look so, you know, so learned and quiet. 我们看着 Cindy 很安静，很有学识的，而且是做教师的。但是 it's amazing to know, 让人惊奇的知道什么呢 ？Cindy can dance very good ballet. 她看她可以跳非常好的芭蕾舞蹈。这让人感到 very amazing. I thought something amazing. Monday, I saw the Academy Awards. 奥斯卡奖。 奥斯卡。 奥斯卡。Yeah, Oscar. Academy Awards. And the show in the United States ended at 1:30 in the afternoon. And at 9:30 at night here in Beijing, yes, they showed... Alive. Not, well, it was taped, oh, but they had all the Hanzi Zimu. Yeah, right. And that's a four-hour program. Yeah. I thought that was amazing. Okay. In such a short time, they had put the Chinese subtitles. Very good. That's really amazing. Amazing. Very good. Okay, 我们再说什么是惊人的呢？辛迪说，今年的奥斯卡第76届奥斯卡颁奖晚会，头一天颁奖晚会的现状，我们第二天晚上在电影频道播出的时候，全部的中文字幕都出现了。他觉得 that was really amazing. Not the second day, the same day.This was in a matter of hours they had done it. 美国的白天是中国的晚上。Mm-hmm. 对、mm-hmm. 就是说这么短的时间内在同一天一天是他们是白天我们是晚上就做出来了。他这个速度真是 amazing, 惊人的。OK, we move to next. 准确性。 Accuracy. Accuracy. Accuracy, 名词讲它的准确性。形容词是 accurate.是另外一个词，大家可以以后注意一下。相似之处 ，similarity。 similarity， 可能我们后边的课程，我们发现我们用的词都很大。我们经常用的很相似是什么呢 ？similar， 去掉后面的三个字母 ，similar 是我们就是很相似的。These two are similar， 这两个都很相像。similarity 讲的是什么呢？它们的相似性、共性。Similarity 变成名词了。好 ，the right column， 开始时的、初期的 ，initial， 这里是形容词 ，initial 就是开始的、最早的 ，initial 还可以做成名词，比如说Cindy 要把自己的名字缩写 ，right， the initials of your name of my name are C M。 C 就是 Cindy， M 是 Cindy 的姓的第一个字母，这两个字母就叫做 initials， 打头字母。这会儿 initial 呢就变成名词了，可能用的更多一些，请大家注意。而在课文里呢，这是一个形容词，速度 ，speed， 速度，秒 ，second， 那么分呢？ That would be minute, right? Minute. 我们知道分秒 minute 这里的秒是 second. Wait a minute, 等一分钟、 yeah. 其实就是等一下马上就来 Wait a second, 还有人这样讲、 mm-hmm. 就是哎呀不着急我立马就来 Wait a second, 其实这没有大区别，一分和一秒区别很大，但是在口语中呢这只是一种象征性的 Wait a second, just a moment, 就这个意思。OK, 到达 reach 动词，指到达哪儿，可以是东西到达，或者是目的到达，或者是达标，或者是人到达。OK, 准确的 exactly 正好，正如你说的那样，确实如此。Exactly 是个副词。我和 Cindy 和 Alan 谈话中，我们常用这个词 exactly， 就是对方说的太对了，就用这个词。预言。 Predict 动词 Predict 预先说出来的事情 Let's move to Man and the Moon Text Talk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我们在 Text A 里面讲到了 The first man on the moon 在地球上最先登上月球的人这一刻呢仍然跟他非常相关 Man and the Moon 我们看看这一刻讲的是什么呢这一刻讲的是一个 French author French writer 一个法国的名作家 OK, let's start with the first paragraph OK In 1865 The famous French author Jules Verne wrote two books One was entitled 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 And the other was entitled Around the MoonIn these books, Jules Verne described man landing on the moon. Uh-huh. We got to know that the man and the moon, and this man, actually the author is saying, is describing man and the moon, is French author,、 mm-hmm. 是法国的作家。如来凡尔赛 我们都知道这个作家，法国，他的非常有名的两本书，一个就叫做《环绕地球80天》，还有一个叫做 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 Yeah. Yeah, yeah, that's very famous. Yeah, that's his book too. That's also too, his book too. Yeah, believe.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而且是19世纪写作科幻著作的大师。所以呢，这里讲的两本书呢都跟月球有关系。One was entitled, 一本叫什么 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他已经开始在19世纪100年前就开始设想人类是怎样登到月球上去的。第二个就是 Around the Moon. The other was entitled, 就是说 The other book was entitled Around the Moon, 围绕地球。这两本书呢在中国有些读者可能读到了，第二本可能没有翻译。但是呢这些书呢都是在描写什么呢？ In these books, Jules Verne, that's the French way of it, Jules. Oh, really? Jules Verne. 我们注意到那个辛迪读的时候读 Jules Verne, 这是英语发音，因为他是法国人，法国的那个翻译和法语就比较相似，叫 Jules Verne.Described man landing on the moon, 就是在描述 described man landing on the moon. 所以我们会看到他的描述是如何的相似和实际的情况，一百年后的登月情况是如何的相吻合。The next paragraph, please. In 1969, man actually did land on the moon. Many of the details of the real moon landing had been described with amazing accuracy in Jules Verne's books. 印证了104年以后 man actually did land on the moon. Did 是形容这个 land 加重语气的，应该说 man actually landed on the moon, 但是 did, 为什么要用 did 呢？就是确实登上了月球，因为他先前那些幻想式的预见式的描述是在104年以后发生了，所以用了个 did land on the moon. Many of the details of the real moon landing, details, 细节和真实的登陆活动呢 has been described with amazing accuracy,非常令人惊讶的准确性出现在Jules Verne 的书中。那么看看都是哪些相似的地方呢？是如何的 amazing accuracy 发生了呢？ The third paragraph, please. Here are three of the similarities. Jules Verne's spaceship carried three men. Apollo 11 carried three men.Jules Verne's spaceship had an initial speed of 36,000 feet per second. Apollo 11's initial speed was 35,533 feet per second. Last, Jules Verne's spaceship took 97 hours, 13 minutes, and 20 seconds to reach the moon. Apollo 11 took 103 hours and 3 minutes. That was amazing. That's pretty similarity. Similar, yes. 我们可以看见那个 Jules Verne 几乎是一个预言大师，他在三个主要的方面几乎完全，他的描述完全和实际的104年以后的登月情况一致。第一个就是什么呢？ The Apollo carried three men.I didn't know that. I didn't know that three men. I thought there were two. Yeah, that's what it said in the last lesson. Right, two landed on the moon, but there's one. Yeah. 我们都知道有两个登上月球。Armstrong 是第一位登上月球的。这里说三个人，那就是说在那个 spaceship, there was still one staying in the spaceship.、 Mm-hmm. 就是在 spaceship 里边，在宇航飞船中呢，仍然有一个人负责操作和驾驶，不能让宇航那个完全空置着。因为当时可能是技术上的需要，也可能就是实际上这么安排的。这是第一个 ，three men spaceship carried three men, Apollo 11 carried three men, 完全一致。第二个呢，就是 speed 速度 ，spaceship 向月球登陆飞行的速度，在那边呢是每秒钟36000英尺 ，Apollo 11是多少呢？ 是35,533英尺。 God, right? That's just so close, 几乎完全接近了。So 这么接近的。 Yeah, good prediction. 就差400多英尺的这么一点点啊、差别。Very close, 就是非常接近。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啊、spaceship took。在小说里面 took 39 hours, 30 minutes, and 20 seconds to reach the moon， 用了97小时13分20秒，多么精确呀！阿波罗十一号用了多少呢？103小时3分钟，也没有差多少，差5个多小时。 Yeah, right, about 6 hours. Yeah, five. So the author was actually a scientist. You think so?Yeah. But how can you make such predictions? Predictions, yeah. Prediction, 就 predict,、预言的名词 prediction. 我们在猜想这个 ruler、Jules Verne 实际上是一个科学家，不然他们怎能做这样一个精确的先完全相似的而且可操作的这种预言呢？ That was amazing.、真是让我们感到惊讶不止。Okay, the last paragraph. The door of Apollo 11 opened at exactly 10:56 p.m. on July 20th, 1969, and a man stepped out onto the surface of the moon. Jules Verne had predicted it with great accuracy over 104 years earlier. 当真正的阿波罗十一号开始了登月的伟大行动的时候，人们不止惊叹。Jules Verne 已经在104年前如此准确地预见到了，所以我们经常说的 human imagination 人类的想象力，当然这个想象力有时候特别是对未来是要有很好的科学基础的，人类的想象力 is really the start point of any man's adventure in the space. Right. 我们它是我们所有人类空间活动和探险的开始，你只要想到我们才能逐渐的实施。注意第二行 And a man stepped out onto the surface of the moon. 这里的 onto 变成一个词了 onto the surface of the moon. On 和 to 连在一起，这也是一个介词，这样就给前边的 stepped out 留出地方来了，因为 out 本身也是一个介词，是一个副词。Stepped out onto the surface of the moon. 我们在前面学的 onto 是两个介词，这里是一个，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些介词的使用，有的时候是非常灵活的。Okay, I think, yeah. Oh, I was just gonna say that I know we were discussing before Jules Verne, you know, maybe he was a scientist or about the third person.In the Apollo, and I wish I did a little more research on this, but maybe I can challenge the listeners、 yes. to maybe go on the internet and find out more about Jules Verne and that third man on the Apollo 11. Very good suggestion. 大家听到 Cindy 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第一，因为我们没，他说他后悔没有很好的研究一下，竟然在 Apollo 11的宇宙飞船上有三个人。他说那一个人是干什么呢？确实有那个人吗？请大家在那个做一些调查，比如说在因特网上查一查呀，找一找呀。第二个，这个课文使我们对这个 Jules Verne 这个法国作家非常感兴趣，也请大家在网上了解一下他的生平。他是个科学家出身的科幻小说家吗？这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Okay, thank you, listeners, and we'll see you next time. Yep, see you next time.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一次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是周敏。今天呢，我们学习了第23课的第二个单元啊、，Lesson 23 and Section B。现在呢，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 Lesson 23 and Section B 这个单元的内容呢，其实是和这个 Section A 啊有这个相通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呢是 Man and the Moon。Okay, it says here, in 1865, the famous French author Jules Verne wrote two books. 远在19世纪的60年代，也就是这个1865年呢，在法国有这样一位非常有名的作家，叫 Jules Verne, 他写了两本书。One was entitled 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 One 指的就是 one of the two books。这两本书当中的其中一本是叫什么名字呢 ?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这个 entitled 在这里呢是被提名被冠名啊。这本书的名字是什么刚才姜老师呢已经详细的讲解过了叫做 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 指的是人类从地球到月球。And the other was entitled Around the Moon。Around the moon 是环绕月球 In these books means in these two books 也就是指 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 Around the moon In these books Jules Verne described man landing on the moon 在这两本书当中呢这个 Jules Verne 这位作家呢 Describe 意思就是描述或者是描绘啊，他非常具体的描绘了 Man landing on the moon这个 Jules Verne 在他的这两本书当中呢记录了人类登上月球的这样的一个情景。Okay, in 1969, man actually did land on the moon. 到了1969年这大概是过去了多少年呢近100年的时间 ,104 年的时间 ,man actually did land on the moon. 这个 did,实际上是在这里呢表示一个强调因为人类登上月球是过去的事情了是1969年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所以呢他用了一个这个 did land 到了那一年的时候呢人类确确实实就登上了月球 Many of the details of the real moon landing had been described with amazing accuracy in Jules Verne's books这一点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惊人看来这位这个 Jules Verne 呢他不仅仅是一位作家并且呢还是一位很有预见性的作家他预见的事情写在了他的书里并且确确实实就这样发生了 Many of the details 这个 detail 意思呢是细节什么样的细节呢 of the real moon landing moon landing 就是登月有很多这个细节呢都已经被他在书中描绘得非常清楚了 had been described 意思呢就是被描绘用什么描绘呢 with amazing accuracy in Jules Verne's books、yeah. 他书中所描述的这些情景这些细节非常的令人吃惊 OK Here are three of the similarities 哪些方面令人吃惊呢那么这些 What are the details 这些细节又是什么呢Here are three of the similarities. 那么在这个下一段呢举出了三个例子。他说 Jules Verne's spaceship carried three men. 一共是三个地方是非常相似的。这是其中之一 one of the three similarities. But what are the other two? 那么另外两个相似之处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往下看。他说 Jules Verne's spaceship had an initial speed,of 36,000 feet per second 这里边呢谈到了这个 initial speed speed 意思呢是速度 initial speed 它开始时的速度在这个 Jules Verne 的这本书里面呢它描述的这个宇宙飞船的速度呢每秒钟36000英尺那么 Apollo 11 它的速度是多少呢 Apollo 11's initial speed was 35,533 feet per second very very similar very very close to each other 这个从这个数字上来讲呢大家可以看到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接近了 OK 这是 the second similarity 可以说是第二点相似之处 OK and last 最后这一句呢又谈到它的最后一点相似之处是什么呢 Jules Verne's spaceship took 97 hours 13 minutes and 20 seconds to reach the moon 在 Jules Verne 的这本书当中呢他的宇宙飞船用了多长时间97个小时13分钟20秒到达了月球 reach the moon 意思呢就是到达月球那么 Apollo 11 呢 took 103 hours and 3 minutes 103个小时3分钟可以说这也是非常接近的了 OK it's really really amazing The door of Apollo 11 opened at exactly 10:56 p.m. on July the 20th, 1969. 1969年7月20号晚上10点56分 ,Apollo 11, 阿波罗11号准时打开了他的舱门。OK? And a man stepped out onto the surface of the moon.